直不疑，南阳人也，为郎，是文帝。其同舍有告归，勿持其同舍郎今去，已而同舍郎绝，王亦不疑，不疑谢有之，买金长，后告归者至而归金，王金郎大惭，以此称为长者，少迁至中大夫。朝廷献，人或悔不疑，曰：不疑状貌甚美，然特无奈其善道扫何也。不疑闻，曰：我乃无兄，然终不自明也。吴楚反时，不疑以二千担将击之。景帝后元年，拜为御史大夫。天子修吴楚时宫，封不疑为塞侯。武帝即位，与丞相婉俱以过免。不疑学老子言，其所临为官如故，唯恐人之知其为利计也。不好利名，称为长者，薨，谥曰信侯。传子至孙彭祖，作纣金，国除。